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建国研习班主持郑松泰、根文之。 系，翻嚟逢星期四晚九至十嘅建國研習班嘅時間啦，咁今晚咧都係有我同阿近啦咁樣嘅，咁其實咧原來不經不覺咧，我哋已經原來做到第二十一集啦，咁、啊、但係其實咧睇個集數其實唔係好多嘅，但係原來我哋拖咗咁長時間， 係啊， 即係原來一年嘅咯，差唔多，因為我睇一睇翻 大半年啦， 差唔多一年啦，差唔多一年啦，咁我哋做咗一年節目嘅話，那個節目都係點講咧，每集都係咁新鮮啦。咁但係就因為今個禮拜比較特別啲嘅，今個禮拜咧就叫做成個焦點咧就係落響嗰個版權修訂啦。咁本來咧就係我哋都有諗啊，會唔會今集都係即係揾翻相關嘅一啲嘢嚟講講翻咧咁，即係啲歷史背景啊嘛。咁歷史背景咧就係、是、啊，究竟我哋啲片用唔用得咧咁，我哋嗰啲相用唔用得咧咁？因為大家有留意嘅就係、是、其實我哋最初幾集咧係有用下啲相啊同埋片噶嘛。咁亦都有聽眾向我反映啦 ，PM 咧就喂，其實可唔可以你講嘅內容咧係多啲片段啦、啊，或者有啲歌啦？ 哇，咁唔係 ，PM 要我哋換名嘅啫， 即係呢一個係啦，會換名啦，即係等下近講，因為會侵犯版權嘅關係咧，所以即係恕未能提供啦。但係個解決方法好簡單嘅啫，如果我哋能夠係去到呢一個689嘅高度嘅話，就解決到啦。 但老實講，你咁如果你即係我哋當我哋係好薄懵咁樣，即係例如播一隻國際歌咁，其實嗰啲應該係公共版權嚟嘅。 播只國際歌是公共版權，但你播唐朝的國際歌咁唔係啦，係咪先？ 咁當然啦，咁樣就 唔係因為即係你大家考慮到嗰個版權問題啦，所以咧即係有啲聽眾其實真係其實唔少嘅，唔少聽眾同我講就喂，我哋講啲內容可唔可以譬如最少講地方啊、人嘅歷史啊，多啲圖啊、資料啊，可以即係有個參考啦咁。你個我哋唔想做咩？我意思即係唔係話時間嘅問題，而係錢嘅問題啫嘛，就係 呢兩三集嘅必要就唔係咁大， 係 因為嗰啲嘢其實你有冇圖其實我都唔會即係講南非嘅時候，其實可能講佢周圍嗰啲形勢嗰啲係出兩幅地圖解釋會好啲，或者講一啲香港人太陌生嘅人物，你出幅圖比較好。 譬如你舉例啊嘛，我哋上個禮拜講香港 games 嘅話，其實可以做得好，可以播 trailer 噶。 嚇！ 但我哋唔敢播啫嘛，啱唔啱先？ 唔係咁，其實因為皇上播過啦嘛，咁好似太偷雞個頭啦，真係。 唔係呢個期啦，呢個期啦， 大佬。 唔係總之係講嚟講去得一句説話講完咧，大家多多支持啊，係咁啊。 係啊， 即係支持 my radio。 即係例如今集我哋會講一個即係文青嘅明星級人物，咁你出幅圖 明星級人都清嘅，大佬 係好多人都識嘅人嚟㗎啦。咁你出幅圖就有啲揾品。 咁我哋今晚會講米蘭昆德拉嘅。咁當然米蘭昆德拉嘅角度，我哋梗係唔係從嗰個文學或者嗰個文化。 係，呢個唔係索斯號咧。 係啦，冇錯，唔係索斯號啦，都唔係笑死朕啦。咁我哋都係講翻一啲同我哋即係一直延續嘅話題有關，都係關於嗰個嘅。轉型正義，又或者其實講到底咧，何謂正義嘅討論？ 但係退到呢個 topic 之前，其實即係立法會琴日發生一件事，其實都可以喺度補充下嘅， 係嘛？你想講， 因為你目擊劉江華爆炸事件咯， 你唔好話你自己目擊。 雖然嗰款唔係真，即係嗰款其實唔係劉江華嘅。嗰個立法總，即係嗰個。 嗰個唔係劉江華啦， 嗰個唔係劉江華， 嗰個高深啲嘅劉江華。但係我聽講話嗰劉江華自焚唔係自爆嘅時候咧，而家成個垃圾桶俾人夾走咗。 係啊，變咗植物啦嘛。 變咗植物啦。咁但係呢單嘢，呢單你有睇法啦？ 佢其實都係用民族之矛早期嗰種襲擊嗰種級數，但而真係仲算係做初階添。佢之前即係劉江華自焚中嚟嘅啫，今次就整多咗罐壓縮氣體，咁結果就爆咗。但系嗰种爆炸嘅力度，除非真系你喺企喺啱侧边企个人喺度，否则系冇人唔会有人受伤。 唔系我咁样，我又唔会话同佢即系同呢一个当时曼德拉民族之矛佢哋比嘅，因为始终 第一樣嘢程度差好遠啦、 啊。我都會俾翻個 credit 俾做嗰個人咯。係，佢係知道分寸嘅都仲係。 唔係，第二樣嘢，我覺得其實基本一樣一個諗法嘅。喺呢一件事上面咧，其實我會覺得係即係站響啦，我哋自己作為一個激進派嘅角度咧，我覺得呢件事唔需要加好多嘅注腳。係啊，即係譬如何為加好多個注腳咧，就係、是、喂點解揀嗰個時間咁做啊？嗰、那個時間咁做恰唔恰當啊？又或者嘅就係話會唔會好似好多啲左膠擔心嘅就係少人去咗集會啊諸如此類咧、啊？我覺得呢啲唔需要講咁多，大家明 白。我引嚟更大震壓咯， 係。 但係呢件事差唔起㗎，即係有報紙話呢個係恐怖襲擊啊嘛。但係啱啱 恐怖主義抬頭， 係恐怖主義抬頭。跟住但係幾個星期前啱啱先至發生個巴黎恐襲，大家即係even係普通嘅香港人，佢兩樣嘢比較，佢都知道蚊比同牛比咯。 你冇講巴黎啦，講泰國啦，咪講曼谷嗰啲蚊比同牛比啦，咪咁但係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喺呢件事上面，你見到嘅就係、是、我坦白講，喺主流大眾嗰個嘅層面，其實反應唔係咁大的、啊、即係我唔知係咪因為大家 即係總之如果有啲暗行動者係有聽我哋節目，我都係再不厭其煩講多次啦，香港人嘅紅線係六七暴動啦，你唔好有平民死傷，或者真係政敵，你都唔好整死咗佢。我相信呢個係佢哋唔能夠容忍嘅嘢嚟嘅，蘇花都仲係。 唔係話死傷啊，受傷都係啦。你個靚妹喊嘅話，都已經俾人哋直勁揼啦，啱唔啱先？ 唔係，但係呢種咁嘅呢個咁低嘅門檻，其實係會有一個diminishing return 咧。你整合多幾次，其實啲人就唔會當一回事。 唔係，所以我咪話咯，其實唔需要加咁多注腳嘅就係，因為其實喺而家嗰個尺度，你會覺得嘅就係話係可能有啲咩啫。但係喺個尺度上面，我哋唔使俾定義啊嘛。即係因為隨住嗰、那個。嘅社會背景，隨住嗰個嘅文化風氣，即係隨住個極權嘅肆虐嘅時候，大家會自動調節嘅啦呢樣嘢。 等價交換咯， 係啊。 你戰亡係有一個戰亡者，其實但係據聞係因為不堪壓力係自殺死咗嘅。但係其實警隊入邊好似自殺嘅人好似仲多咯。即係佢等價交換嘅話，冇必要搞一命。 講自殺呢個誇張喎，因為我聽講警隊裡面嘅出軌或者家庭破裂嘅比較多嘅。 係啊，即係如果講等價交換，其實我哋冇必要去到一個血曬血成嘅地步住。 嚇！ 佢哋好似蘇花，佢對家好似受到咗應得嘅懲罰咯。 係，咁我覺得咧，其實呢個話題咧係同我哋今日嗰個嘅主題都有關嘅。因為雖然我哋今日即係頭先有提過啦，我哋講呢個馬林昆德拉啦， 其實係一個即係不斷失預算嘅過程啦。本來諗住係上一集講嘅嘢，即係點知上一集講納粹德國已經講咗大半集咁滯啦。 唔係，咁我都冇乜所謂嘅，因為始終一樣嘢就係因為好多聽眾都話我哋咧嗰個節目嘅資料太多咁樣。 係。 咁但係我覺得嘅就係點講咧？因為我哋會預期嘅就係話。大家聽完之後都可能有啲嘅啟發，都會自己去揾啲相關資料。咁希望嘅就係有聽眾聽完之後，後屘你譬如揾翻我哋去回應翻，或者睇下我哋有冇啲地方可以講得深入啲咁樣咯。咁我利用翻我哋 Facebook 個 group 啦，咁樣。咁今晚咧，其實咧講我題材咧，雖然頭先我哋講個米蘭昆德拉啦，但係咧其實呢樣嘢咧都係我哋要面對嘅，就係當我哋香港社會咧，即係開始步入一個 独裁时代咯， 独裁嗱，因为独裁时代嘅另一面系讲紧系步入一个失序啊嘛，吓，即系独裁时代佢有一样嘢就系无论系嗰个嘅政权或者嗰个执政者，佢系可以随住嗰个自己嘅喜好啦、心情变化啦，或者政策嘅施行啦咁系利用法治，然之后作为一啲即系自己嗰个嘅管治工具啦，即系变成一个法管嘅年代。咁呢个固然之嘅就系话系冇咗之前嗰种嘅即系秩序嘅预期，呢、这个大家清楚啦。但系另一方面，嗰、那个失序嘅就系唔单止系讲紧嗰个独裁者佢系有咁样嘅举动嘛。另一方面嘅就系话作为人民或者系嗰个社会本身，你都要系面对住嘅就系喂嗰个社会唔系我哋熟悉嗰个社会啊嘛，唔系话你去麦当劳大家就自己会自动排队啊。唔係嘅，係你去到旺角西洋菜街，跟住你就會見到你見到自由行嘅時候，咁佢哋又會周街做其他嘢啊。咁即係嗰個，我想講嘅就係話，喺嗰個社會嘅層面，其實喺人民嘅一方，或者喺嗰個社會嘅一方，即係叫做香港人嘅一方。 即係不久嘅之前，即係好氣量會係菜街頭號不受歡迎人物，咪而家諗翻轉頭，好似有少少難以置信咯。 係啊，係啊，即係嗰個嘅變化，亦都係我哋係想象唔到咁快啦。同埋其實嗰個可以變成無定向啊嘛。 即而家，所以有一個有一樣嘢就係大家有有個準備。個準備我哋想講一樣嘢就係、是，喂，個社會可能要步入一個可能越嚟越不安，甚至係好瘋狂嘅狀態嘅時候，咁你點樣去面對或者係保持住你自己係好認清到個方向咧？咁咁我哋會覺得啦，其實今集咧就可以用一個好極端嘅例子啦， 都唔算極端，其實係比上一集埋身多啲添， 係。 即系你纳税，即系话纳税呢样嘢其实纳得好滥嘅。但系而家今集我哋讲嘅就系讲东欧啦。 嗯， 咁都大家都系一个俾共产政权统治，咁同埋都系有少少卫星国家咁嘅格局啦。 哦，咁你讲嘅呢个真系似喎。 系啊， 即系讲紧咧就系话系一个共产主义，或者咁讲， 共产政权啦，即 系共产政权统治嘅情况底下，但系其实已经系渗入社会各个角落啦。 而东欧一样嘢似嘅地方就系，尤其是系比较越偏向西邊，越偏向西嘅東歐國家，其實佢嘅生活水準其實同西歐個差距唔算太大 嘅。係， 當然係西歐有錢好多，但其實你同翻好似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比較窮一啲嘅東歐國家比，其實佢富裕好多嘅咯。 布拉格都相對 OK 㗎。如果幾年前你睇嗰出德國電影叫《竊聽者》，其實佢哋都係即係嗰度嗰啲知識，即係嗰啲文藝界知識分子，其實係共產黨讓佢哋嘅，但係其實佢哋過啲生活係好中產嘅咯。 我会觉得直情系舒适添嘅，因为我自己咧喺暑假去咗布拉格开会嘛，哇，那个感觉佢就系、是、其实我反而会觉得啲欧洲人更加中意布拉格啦，即系佢相对嚟讲嗰个生活水平低少少之外，但系同一时间喺个质素上面换得翻向欧洲西欧嗰个质素啊嘛，咁咧其实我哋今晚咧即系开始第一样嘢夹嘅就系佢想讲翻个东德嘅背景啦。 亦都東德其實今日偶然我翻翻啲舊書就即係落睇翻一個即係另一個文青偶像嘅啲舊作品啦。 呢個係我哋華人社會嘅文青，都係其中一個， 即係龍應台佢有部分嘅舊作，其實因為佢喺嗰陣時喺德國住嘅，其實佢係見證咗成個蘇東坡巨變啦，同埋見到兩德統一之後發生嘅事情啦。 咁佢因為亦都因為咁，所以係寫咗一本書都比較深刻嘅。本書又叫做《看世紀末向你走來》啊。咁呢本書其實就係96年嘅一本書嚟嘅。咁啊，呢本書裡面其實焦點啦，或者其實裡面嘅內容大部分都係寫佢響嗰個嘅東德啦，喺柏林啦，響在德国啦去留学的时候的一些见闻，又或者一些故事，一些自己个人的体会。 那时候应该他应该毕了业了。 毕了业毕了业翻了台湾了。 娶了德国老公了。 那时候娶了德国老公。 两边走了，应该两边走。 咁啊，喺佢呢本書裏面咧，其中有一篇篇章咧，其實都同我哋今日個主題都有啲息息相關嘅，即係在瘋狂中保持清醒。 佢其實如果你睇開應該李儀寫嗰啲專欄，經常佢都會引過話嗰陣時柏林圍牆嘅守衞開槍射死嗰個人，結果係東德政權倒台就要接受審訊嘅故仔。李儀就編中咗另一樣嘢，編中嗰樣東西就話，即係佢就編中話即係。咁嗰個當然好典型嘅辯護啦，就話我奉命行事。咁其實佢李儀就舉咗其中一個法官就反駁翻，咁其實你可以寫歪啲咯。 咩啊？佢嗰個例子其實係講緊有幾個後生仔，嗰四個士兵啊，其中 因為尤其是有佢，我諗李儀講嗰個 case 係一個已經係去到個政權就嚟冧之前嘅啦。 嗯， 即係反嚟嗰樣嘢，你判佢有罪係充分好多，因為其實深水清都知道，即係都即係呢份工唔會打得耐嘅啦。 因為其實當時咧呢個故事想帶出一個嘅問題嘅，就或者帶出一個討論啦，一個延伸嘅討論啦，就係話當你明顯知道你自己嗰個嘅政府或者個政權準備可能係倒台嘅時候，喂，你接收到命令，咁究竟你作為一個假設你有良知啦 ，OK？ 假設你有良知人嘅話，咁你面對住一個命令與法律啦之間嘅話，你良知命令與法律之間，你會有啲咩嘅衝突，或者你會點樣判斷咧？咁李儀佢其實用呢一個例子啊，就係講緊嘅就係喂，其實你作為一啲即係叫極權嘅執行者啊，你冇理由嘅就係冇理由冇咗自己嗰個思考啫，冇理由自己冇咗自己嗰個嘅判斷啫。咁你可以射歪少少喎，咁 但係龍應台嗰種立論其實就係用，其實而家睇翻轉頭，發覺佢寫嗰個時代早期寫啲嘢已經幾左膠下。 點解咁講咧？你覺得？ 喂，即係一種好典型西歐或者美國左派知識分子嗰種角度咯，即係擺到好超然，開始問係有冇絕對嘅正義嗰回事咯。雖然佢咁問係有佢道理喺度，即係佢都問呢個審訊會唔會變咗用西德嗰套道德標準嚟強加於啲東德人頭上，或者你話即係話嗰啲守衞應該有良知，但係其實 東德成個成長嘅環境未必會有咯。 唔係，所以個前提嘅就係而家講緊係咪，即係前提個討論嘅就係話，喂，嗰個例子啊，就係講緊係咪真係有良知啊？ 因為其實嗰種意識形態嘅洗腦，其實應該係嚴重過香港。 唔係，咁你咁講梗係啦，因為當時嘅就係嗰班喺東德嘅嗰班細路或者嗰啲年輕軍官，佢嗰個長大嘅環境就係一個。即係法西斯，唔係 ，sorry， 納粹管治時期，無論喺個教育啊、語言啊、生活習慣上面都已經其實係， 哦，嗰啲守衞係共產黨時代長大嘅啦， 係啊， 佢教嘅就係即係總之擁護共產政權啊，好人咁啲反對共產政權又壞人咯。 唔係咁，所以呢一篇文章裡面咧，佢你睇個題就知嘅，點解會即係阿近會覺得嘅就係話喺瘋狂中保持清醒咧，就係、是、佢已經係假設一樣嘢，就係喂係唔係？即係佢明白嘅，佢明白到，譬如有啲案例或者啲例子裏面咧，就係講緊嗰啲後生仔或者嗰啲年輕嘅軍人射死咗嘅話就唔啱。咁、但係佢亦都會問嘅問題，喂，其實喺個過程裏面，佢哋可唔可以保持住良知呢一樣嘢咧？咁 但反為佢篇文啊，讀咗一樣我幾有趣嘅東西，佢講一個比較判得比較重嘅法官，其實佢都只不過係判咗嗰、那個被告三年刑期咯， 三年以上嘅徒刑啊嘛， 即係嗰、那個跟住佢後邊就講另一個法官就判得比較輕嘅，就用咗嗰、那個就話即係佢成長嘅背景嘅時候，未必會有西德人嗰種良知嘅，佢接受咗呢種咁嘅抗辯，就淨係判咗緩刑咯。 唔係，譬如如果佢直情。引啊嘛，阿龍應台佢嗰個講法啦，即係就住頭先阿近嗰個例子咧，就係講緊係話，即係如果嗰、那個其中一個咧判得比較重嗰個法官咧，佢喺個審判時候有講嘅，咁咧即係佢就話，喂，其實有一連串嘅提問啦，龍應台，佢就話，喂，其實如果你話開槍嗰人有罪嘅時候嘅話，咁法號司令嘅連長有冇罪咧？統籌嗰個將軍有冇罪咧？下呢個格殺令嘅總理有冇罪咧？當年捉起呢一個嘅即係人場啊，將人民當囚犯嘅政治領袖有冇罪咧？咁佢就不斷去即係透過一啲嘅反問，係嘗試簡單嚟講咧，就係針對嗰個政權啦。OK， 即係揾出嗰個邪惡嘅核心啦。咁於是咧就係喺呢連串嘅提問嘅時候咧，咁嗰個法官咧就回應，法官就話啦，即係法官冇回答啦。喺呢個大網之中，個人究竟能為自己負責多少？即係問嘅問題就係、是：喂，係啊，你係殺死咗兩個人啦，你係犯上罪啊。咁但係呢個罪嘅應該有幾重咧？咁於是咧，阿龍應台就寫啦：尊重生命，法官嚴肅的教訓被告。咁法官就話：喂，簡單嚟講，個原則就係尊重生命啦。尊重生命係一個放諸四海皆準嘅原則，你應該早喺決定做圍牆士兵之前就知道啦。咁圍牆士兵即係咩咧？即係將啲人民圍住，然之後後屘任由自己啲嗰啲嘅 friend， 然之後槍殺人民嗰啲圍牆士兵啊。咁跟住然之後啦，咁、那個官就話啦：你應該早就決定做圍牆士兵之前就知道，即使東德國法也不能抵觸那最高的良知原則，就係講緊尊重生命啦咁樣。咁但係咧，龍台就反問啦：喂，究竟士兵點樣知道咧？佢喺咩嘅環境中長大咧？佢嘅環境會唔會令到佢呢一個士兵係失去咗一個咁基本嘅標準咧？咁樣 咁當然係啦，即係佢哋嘅受教梗係呢個階級敵人，或者係呢、這個即係總之即係或者國家政權嘅敵人係全部皆可入殺咯。 唔係，但係對於嗰個法官嚟講，佢就係佢就係喺阿龍應台口中嘅喺個所謂嘅瘋狂之中能夠保持清醒嘅一員咯。咁、但係呢一樣嘢嘅話，喂，倒翻轉頭我哋咁睇喎，究竟係咪真係得先？即係 好難， 係咪先好坦？即係好坦白講，你因為你面對住嗰個士兵嘅就係你成為一員嘅時候，你唔開槍嘅話，咁你咪俾你自己嗰啲嘅所謂嘅夥伴啦 ，OK， 所謂嘅革命同志啦 ，OK， 咪俾佢排斥。 係啊， 咁呢一個係最基本嘅判斷啫。 因為你可以 zoom 翻嚟香港，即係你香港其實一個暗黑嘅核心價值就係揾直接犯法啦。 嚇！ 即系稳食最紧要啊嘛，吓、 啊！你睇王家强位啦， 系 咪先？系啊，王家强佢就可以同 唔好讲东德咁遥远，其实香港都会有类似嘅问题。因为香港嘅道德教育唔系我哋谂得咁美好噶啦。 嗯， 即系有时即系例如都赖远少少讲，呢个那天龙门乱飞，我会觉得其实佢描述90年代初嗰种校园生活咧，描述得理想过头。我喺80年代未读高中，其实啊，个整体气氛系好鬼功利。你同佢講我係讀書係有某啲理想，你會俾人 ridicule。 如果你講那天我不會飛的話，這套戲呢我覺得更加似的就是可能是不是現在的想法添啊，再做多再晏多十年之後啊，可能晏多十年之後嘅話就會諗樣諗呢個中學時期嘅。咁、啊、但係喂而家咧，即係譬如你話我哋頭先講嗰段嗰啲故事啦，即係講翻轉頭啊，頭先阿近有講到嘅就係盧應台佢寫啲一篇文章嘅時候，你會見到隱隱約約佢嗰個左膠嘅色彩 啊，又或者嗰個嘅體會啊。 但係嗰啲其實係太平盛世嘅 luxury 啊。 唔係啊，我覺得反而 睇翻九十年代嗰個 context 你嗰陣時。但你不论喺香港或者台湾嘅社会睇呢啲嘢，我都 OK 嘅，你反思呢啲问题 系 OK。 我觉得系啦系啦，我觉得呢个就系焦点，即系我觉得反而系一样嘢，就系、因为当时龙应台其实相对嚟讲，佢系喺台湾八十年代嘅台湾，其实佢系精英嚟噶嘛，大佬， 精英， 佢系精英嚟噶，即系佢嗰种嘅教育咧，唔系我哋一般认识紧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嗰班台湾嘅社运人士嗰啲教育嚟。所以即係佢去到德國嗰個體會嘅時候，相對嚟講，佢未必可能係，我唔知咁樣講啱唔啱啊？未必可能話對於台灣戒嚴或者白色恐怖嘅時期嗰個嚴峻係有好好深刻嘅體會喎。 即係如果睇你睇佢啲舊作，其他講翻台灣政治嗰啲文章，佢都會話即係覺得即係嗰陣時民進黨或者綠營嗰度嗰啲人係太激動之類嘅嘢咯。 我嗱呢、這個，我覺得呢個我會自己有啲傳，因為我要再查證一樣嘢。譬如龍應台有冇寫過鄭南榕或者相 要揾翻， 要揾一揾翻。即係譬如 都有提過下，佢都算係會對黨外運動比較同情一啲 嘅。係啊，即係譬如喺我哋嘅角度嘅就係、鄭南榕佢嗰個情況嘅就喺我哋嘅角度，梗係嗰個時期，梗係台灣最恐怖嘅時期啦、啊。你扮報啫喎，大佬 嚇。啊唔算最好冇啦，其實 係即係我 即係首席係臨尾一單比較轟轟烈烈啲。 係我意思係進入戒嚴嘅時候比較恐怖嘅例子，或者比較 anyway 都係末期嘅， 都係末期嘅例子。但係喺我嘅認知，喺我自己嗰個世界認知，我都會覺得嗰單嘢已經係誇張啦。即係佢已經去到一個報社裏面自焚咁嘅程度啦。咁但係問題嘅就係話，你睇翻譬如今次我哋啱介紹呢篇文章咧，大家有興趣可以攞翻嚟睇咧，就係即係龍應台嗰本書啦，《看世紀末向你走來》咧。咁佢頭先嗰度咧有一段咧，佢係呢個係完全突顯到嗰個嘅特性，即係點咩特性咧？就係、是其實唔係太體會到嗰、那個東德啦，或者嗰個嘅所謂納粹社會之中嗰個。緊張或者其實嗰個消失嘅情況，譬如佢咁講嘅，喺一個極權社會中成長，沒有學習到以良知判別是非的能力，而且法官說，人大多是弱者，怕事隨俗，能夠抵抗大環境的只是少數的英雄，我們不能要求大家都是英雄。跟住就問啦，你滿意這個判決嗎？即係頭先問翻嗰個嘅案件。被殺米夏，即係被殺嗰、那個殺咗個米夏嘅父親搖頭，佢就問啦：這叫什麼正義？ 即係呢個臨尾嗰個就講輕判嗰個 case 啊嘛。 係啦， 即係結果就係即係嗰個受害者嘅家屬就唔滿意啦，變咗係倒翻轉重判嗰個會覺得即係公義失伸張嘅咯。 重判嗰個覺得其實三年以上嘅，其實呢個最基本合理啊。但係輕判嗰個嘅係講緊一年喎。咁所以即係龍應台呢篇文章咧，即係佢都有一個嘅諗法嘅，就係其實你都唔能夠怪曬嗰啲嘅軍官嘅，或者怪曬嗰啲嘅士兵嘅，因為始終佢就係個環境令到佢哋使然有呢種咁極端嘅思維或者咁極端嘅意識形態。 後面有一篇文其實幾有趣，甚至我而家睇翻轉頭啲幾諷刺下，啲叫做歷史的傷口崩開咯。咁佢講嗰個荷蘭克其實即係香港一般嘅譯做昂蘭克咯。即係嗰個係東德 荷內克啊， 昂蘭，香港會叫做昂蘭克咯， 係 啊，就係係東德一個執政咗幾長時間，即係做總書記做得幾長時間呢個人物嚟嘅，亦都係最後一個啦。 頭咯， 係啊係啊，咁佢亦都係應該係冇記錯，應該係都喺秘密警察系統嗰度出身嘅。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其實你查翻嗰啲嘅檔案咧，就話佢係。A00001 身份證啊嘛， 身份證 number 啊嘛，佢係第一個所謂嘅頭號人物啦。 其實佛朗哥將軍、西班牙嗰身份證都係差唔多係咁樣嘅， 都差唔多係咁樣。咁但係其實呢一個人嘅就係佢當時咧，佢係即係重要到咩嘅程度咧？就係其實佢直接同阿戈爾巴喬夫見面嘅。 即係喺呢一個蘇俄四十週年嘅時候，咁但係即係呢一個點解引呢一個人咧？呢一個人其實 咁佢因為倒台之後，佢係走佬去蘇聯嘅， 係 點知蘇聯解埋體，咁結果就引導到翻去德國受審啦。但係有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就係，因為嗰句錄影台就寫話，即係未引導翻嚟之前，好多政客都大聲疾呼，一定要將呢個人引導翻嚟受審，咁先至可以彰顯到公義。但係到真係搭飛機即係壓咗翻嚟嗰刻，係成個政界係一片沉默， 一片沉默之後，同埋 但係有一個好重要原因，呢個其實同嗰個喺華沙下跪嘅德國總理穆蘭特係有啲關係嘅。因为佢嗰阵时走咗去东欧访问，其实系一个破冰外交破冰嘅旅程嚟嘅，系一个即系主张西德同其他东欧国家和解嘅一个历程嚟嘅。而去到呢个政策，其实即使后来政党再轮替，系翻中间偏右嘅独立民主联盟执政，即系揾阿高尔做总理，呢个政策其实系延续咗落去嘅。咁去到80年代嗰阵时，即系高尔做总理嗰阵，奥林匹就系走咗去西德访问嘅，即系嗰样嘅正式真系代表住大家互相承认对方。 阿近佢讲呢个例子咧，其实我哋就未讲完嘅，我哋休息一阵先，因为时间差唔多，第二节翻嚟再讲。